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79章，蚂蚁搬家。袁子峰啪的一声将门关上，有种要秋后算账的意思。 子峰，你这样弄得我觉得我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，但我难道不是做了件好事吗？ 谁稀罕你做这种好事？袁子峰双手抱胸，脸色不愉地盯着他。李青说，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很没用。 谁说你没用？如果不是你，林天宇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切如常。一方面是林天宇自己性格比较坚强，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你们帮他出了气吧。其实我也挺想出气的，但是我没有机会了，所以这一次就算是稍微缓解我心里的一点愧疚吧。你看，其实我也很自私的，为了缓解我心里的愧疚就…… 行了，够了。 茉莉清香入鼻，一股热气袭来，李琴书被袁子峰抱在怀里，隐隐约约闻到一股属于少年的阳光的味道。李琴书愣了愣， 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你也别再想了。 李琴书身体略有些僵硬，但声音还算是平静。 你看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那这件事你也别再提了，就这样吧。 李琴书笑了笑，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问道： 换沐浴露了呀？ 啊。 袁子峰有些烦躁地看着他，拿李琴书有点没办法。 家里只有这一款味道的沐浴露。 李琴书挑了挑眉。 李琴书，你有时候真的挺烦的。那你得答应我，下一次再碰到这事儿，不准自己去顶罪了，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。 行，只要下次别是你考研。 我不考研。 那应该不会再犯了。 李琴书笑着跟他开玩笑。袁子峰发现李琴书这个人啊，不想跟你谈的时候你还真的是没办法。他确定一件事儿，是温柔的在倔，倔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袁子峰没办法。学校的毕业聚餐，袁子峰本来不打算去参加，还是李琴书跟他说这事儿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不去得多可惜啊。在李琴书的眼神攻击之下，袁子峰非常烦躁地拿了手机出门了。他什么也没带，下了楼才发现李琴书早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了，赶在他前面在小区门口等着他了。 上来。 哎，得，这一下不想去都得去啊。 他本来打算随便找个地方待几个小时，回来就说已经去过了。李琴书了解得清清楚楚的，袁子峰甚至不用询问聚餐的地方在哪儿，李琴书就直接开车把他送过去了。到了目的地，李琴书解了锁了。 去吧，晚上回来给我打包点吃的，我懒得做饭了。 袁子峰于是就带着任务视死如归的往里面去了。毕竟是毕业聚餐，这家餐厅大堂几乎全被他们这个年纪的人给包了。袁子峰找了会儿都没找到自己的班级，给谢廖东打了电话。哎呀，袁子峰等得快不耐烦了，谢廖东终于蹦蹦哒哒地跑出来了。 哎，老大，你不是不来吗？ 袁子峰嘴角微抽没说话。 来了就来了呗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走，我们班和你们班桌子连在一起的，一起过去。 他们班有40多个人，分了4桌。谢廖东坐的那桌全都是胡闹区的人，其中一个人显得特别扭，特别尴尬。林天宇默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喝着茶，袁子峰想了想，坐在了林天宇的身边。林天宇吃了块土豆烧鸡，问道： 李晴叔让你来的吧？ 啊， 我就知道他这个人还挺好猜的。 袁子峰有些不耐烦地叹了口气：哎，你怎么坐这儿？林天宇嘛，毕竟不是胡闹区的人，是清流区的人啊。虽然他这人比较毒，在班上也没有玩得特别好的人，当然是在和他们熟起来之前。 随便坐。 袁子峰屁股刚一落下去，谢廖东就用筷子敲了敲桌子，带头的： 来来来，都敬老大一杯。 一桌子老爷们端起皮的白的站起来。我去，袁子峰身子一抖啊，心里暗骂一声，也只好站起来了。林天宇一个人孤零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顿时吸引了全桌人的注意力，他也只好端了一杯豆奶站起来了。 哎，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喝豆奶啊？ 我不会喝酒。 不会喝也得喝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来，虽然我和老大只认识了你们一年的时间，但是还是很感谢你们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上课帮忙打掩护，请假帮忙想理由，联机一起赢，输了一起骂。 喝吧，那个所有的话都在酒里了。袁子峰径直打断了谢耀东的话，一饮而尽。 对，所有的话都在酒里了。 谢廖东一仰头，酒全都倒进脖子里，一桌子人疯狂大笑。好吗，这就是青春呐。18岁的夏天，或许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片段之一。那些哭过笑过的岁月，因为高考的结束而被永远地埋在了青春里。在那段时间努力过，奋斗过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总归都值得铭记终生。李青书吃了个煎蛋，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自己都不知道。直到手机铃声响起来，他突然惊醒了，迷迷糊糊地摸到手机一看，居然是袁子峰的班主任吴东打来的。李青书一个机灵醒了， 这个麻烦精该不会又搞出什么麻烦来了吧？ 带着这样的心思，他慎重地接通了电话。 你好吴老师。 你好你好。是这样的，孩子们今天晚上都喝大了，我正一个一个联系家长来接人呢，您看有没有时间？ 哦，我马上过来。谢廖东和林天宇的家长您联系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帮忙一起送回去，我知道地址。 好，那就麻烦了。 啊，不麻烦。 李青书寒暄几句挂断电话，一看墙上的表，居然已经11点多了。他迅速地换好衣服下了楼，大晚上的路上已经没什么行人了，只有餐厅门口守着吴东和寥寥的几个孩子。李青书一眼就看到袁子峰了，他正蹲在地上抽烟，眼睛盯着地上的某处，看得非常的出神。当着班主任的面抽烟，还真是喝大了，李琴叔无奈地想到。他锁好车门下了车，吴东迎了上来。 大晚上的打扰了，我刚刚联系了一下谢廖东和林天宇的家长， 电话都没通，所以还是只有麻烦您送一趟。 行，吴老师您搭把手把他们弄车上去吧。 谢廖东喝醉了，跟疯了似的，折腾出李琴书和吴东一身的汗。林天宇倒还好，傻不拉几的，让走就跟着走，看上去挺单纯可爱的。吴东去弄林天宇，李琴书走到袁子峰的身边，掀了掀他的衣领子。 哎，起来了，子峰，回家了。 袁子峰没动。李琴书也跟着蹲下去，正要开口说话呢，突然发现袁子峰这么认真是在看什么了，他居然在看蚂蚁搬家。路上一大排的蚂蚁正搬着东西往前走着，李琴书挡住他的视线，他还轻轻推了一下。 让开，你挡着我了。 你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有意思啊。 袁子峰吸了口烟没回答他。李琴书叹了口气，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臂将他提溜起来。 走了，回家睡觉了。 出乎意料的是，袁子峰这次特别乖巧听话地站起来了，跟在李琴书的身后往车的方位走。只是走到一半，他又停下了脚步。 李琴书，蚂蚁会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他是不是把家搬我们家去？ 李琴书没忍住，抬起手揉揉他的脑袋，顺着他的话说：“ 是啊，跟我们回去。” 袁子峰皱了皱眉，突然又转过头往回走。 那我们帮他们一把。 说着他要蹲下去把那些蚂蚁捉起来。李琴书吓得眉头一跳，连忙握住他的手腕阻止道： 哎，蚂蚁特别享受自己搬家的乐趣，你帮他们搬家他们就不开心了，他们自己会搬回去的，你现在跟我乖乖回去好不好？ 袁子峰认真思考了一下。 真的快乐吗？ 哎，真的。 李琴书开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 好，那我们先回去，过一会儿他们就来了，到时候我再出门接他们去。 李琴书心道，他们要真来了，他才是真的会被吓死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